第79集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听到龚应贤的话，仁义顿时心潮涌动，再没有什么比心上人的信任更能激励人了。他咧嘴一笑， 对，我是消防员，有我在，我永远都不能伤害你。 龚应贤也笑了，他不是不怕，远远地感知到火的热度，他已经在站立，可仁义的存在给了他莫大的面对火的勇气。他一生都希望能战胜这个梦魇，而他发现只有仁义能帮他做到。仁义拿出了便携灭火器，拉开了安全阀，一边爬一边朝着最近的火星喷去。虽然这点灭火器阻挡不了火势，但能降低他们周围的温度。热辐射灼烧着两人的皮肤，那种燎烤的疼痛令人心生退意，身体仿佛要被烤化了，他们连眼睛都很难睁开。仁义受过训练，比正常人能耐热得多，而龚应贤被烤得连头都抬不起来，他一是不敢把脸露出来，二是不敢直视火光。仁义挡在龚应贤身前，一口气把几个灭火器全喷完了，才稍微降下温度，令他们得以坚持着往前爬。灼痛和恐惧充斥着龚应贤身上的每一个细胞，此时的每一秒都度日如年。他强行抑制住了撤退的冲动，咬紧牙关搜集着附近的可疑物品。这里距离爆炸中心近，他发现了不少残留物。燃烧消耗了大量的氧气，仁义感到呼吸越发困难，他低声道， 应贤，我们该往回返了，氧气越来越稀薄了。 好。 龚应贤也有些顶不住了，由于空间狭窄不便回身，他们只能倒退着往后蹭。远远的他们听到身后有人交谈的声音，多半是去救那对夫妻的。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，仁义提出用充气垫的方法实施救援，就是将瘪的气垫塞进缝隙里，然后液压充气，撑起来的气垫可以置换被压埋的人。这样一来，既能救人，又能尽可能保证不触动上方的结构。当然，这是最理想的情况。现实是，他们刚刚远离火场，就听到头顶发出古怪的声响，有尘土和碎石不住的雨落。 快撤！ 两人使出浑身力气快速地往回爬，但爬了没多远，周围就开始地动山摇，大小石块纷纷掉落。龚应贤猛地扑到了仁义的身上，抱着他向墙角翻滚而去，并将仁义压在自己的身下。 应贤！ 仁义挣扎着要起来，龚应贤却用身体的重量死死地压着他，将他护在身下。一块落石砸在了龚应贤的后背上，他闷哼一声，痛得眼前模糊，却没有挪动分毫。他用低哑的声音在仁义耳边说道， 别怕。 仁义被龚应贤压制着动弹不得，心下一片绝望，眼泪夺眶而出。 我们会死在这里吗？不行，是我把龚应贤带进来的，要死也该是我死。龚应贤不能死在这里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震动终于停止了。短暂的眩晕后，仁义听到耳边传来焦急的呼唤，他的身体也被轻轻摇晃着。他撑开一条眼缝，沙土便争先恐后地流进了眼球，痛得他用力甩了甩脑袋，糊住口鼻的沙土被他甩掉了一些。他猛地倒吸了一口气，像是溺水之人将将得以浮出水面，沙土顿时呛进了喉咙，他剧烈咳嗽了起来。龚应贤轻拍着仁义的背， 他重重松了一口气。 你没事就好。 仁义脱下手套，揉掉眼睛里的沙子，他回过神来。 我们在哪里？ 还在人间。 仁义心中一惊，猛然想起了什么。 刚刚是不是受伤了？ 他想要查看宫应贤的伤势，可一动才发现他们被挤压在两块石头拼挤的缝隙之下，空间狭窄到翻身都困难。 没事，不严重。 让我看看。 仁义伸手探向了宫应贤的后背，宫应贤想躲但也无处可躲。当仁义的手触到他的后背时，他本能地缩了一下。仁义摸到了温热的湿黏的东西，这触感他一点都不陌生，是血。仁义的脑子嗡的一声，身体如坠冰窟。 你流血了。 没大事，我已经求救了，他们正在…… 仁义，仁义，你醒了吗？仁义， 陈队，我醒了。我刚刚应该是沙子糊住口鼻，有点窒息，加上这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。 激光切割机在合适的位置开动。 我们不慌。 嘴上这么说，仁义的声音却有掩饰不住的慌乱。 但是宫警官他受伤了，流血了，陈队务必快点。 我们正在努力。 那对夫妻呢？孕妇怎么样？ 他们已经被救出来了，孕妇正在医院抢救。本来气垫的方案成功了，结果把人救出来之后，气垫不堪重负松动了，才会造成楼体晃动。 啊，救出来就好。 宫警官怎么样啊？ 陈队长，让我们队长放心，我没大碍。 仁义从身上翻出便携急救包。 你转过来，我们先做点应急处理。 宫应贤勉强侧过身去，仁义拿起自己的安全帽一看，灯已经被砸坏了，他掏出一个小手电叼在嘴里，照射着宫应贤的伤口。肩胛骨上有一道长长的口子，还有若干小的伤口。仁义眼眶一热，他轻抚着宫应贤的后背，心阵阵的绞痛。宫应贤察觉到了他异常的沉默，低声解释道： 没有伤到骨头。 仁义吸了吸鼻子，他拿出一小瓶双氧水，含糊地说： 我给你清洗一下，有点疼。 没事，我不怕疼。 仁义咬紧了嘴里的小手电，将双氧水倒在了宫应贤的伤口上，鲜血混合着泥污顺着那坚实宽厚的背淌了下来。宫应贤绷直了身体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倒完双氧水，仁义又打开了碘伏。 这个真的疼。 来吧。 由于是便携的急救包，碘伏是装在一次性软塑料管里的，量不多。他打开之后，小心翼翼地均匀撒在了那道伤口上。宫应贤身体一抖，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哼，仁义心疼极了。在他心里，宫应贤又干净又精致，甚至有时候娇滴滴的。他不愿意看到这个人有一丁点狼狈和痛苦，他恨不能通通待而受之。好不容易消毒完了，仁义给他撒上一些止血粉，盖上了一片纱布。以眼下的条件，只能这样简单处理了。宫应贤 轻轻吁出一口气，翻过了身来。他背部受伤，不能躺着，空间也不够他坐起来，只能趴着。可他身下尽是凹凸不平的瓦砾，可以想象有多难受。 你趴我身上吗？ 龚应贤犹豫地看着仁义。 我这里是墙根，稍微平一点，而且我能躺着。来，趴我身上。 龚应贤凑了过去，缓缓地趴在了仁义的身上，但却还紧绷着。仁义轻抚着他的头发。 放松，没事儿。 龚应贤这才慢慢放松身体，将全部重量压在了仁义身上，终于稍微舒服了一些。仁义的胸口被压，他只觉得更加气短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龚应贤将脸埋在仁义的肩颈，两人从未如此亲密地拥抱过，哪怕是在这随时可能送命的废墟之下，对方的体温却给了彼此莫大的安慰。说来奇怪，龚应贤从小就洁癖，在家里出事之前就是这样脏兮兮的环境，这样脏兮兮的两个人，原本应该让他极度不适，可他却丝毫没有异样的感觉。他从前以为他是在忍耐仁义，或者习惯了仁义，如今他终于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怎么都不嫌脏。此时仁义的内心跟龚应贤一样百转千丈，一想到龚应贤受的伤是为了救他，便又感动又内疚。他低估了自己在龚应贤心中的分量，他总以为自己才是那个用情更多、付出更多、包容更多的人。他没想到，没想到龚应贤也可以为了救他而奋不顾身。他知道，哪怕龚应贤一辈子都不会回应他那份不同寻常的喜欢，这个人也永远都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